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05，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是星期二，我是女神元一。今天呢，在星期二的环节当中，我们依然会带来跟旅行相关的话题。而我们今天要去哪儿呢？如果各位通过视频直播已经看到我们的视频的话，应该就会看到标题是一大波岛国美食即将来袭。所以如果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此时此刻您是宅在家里，然后并没有美食相伴的话，我建议各位可以拿起你的手机，准备好各路外卖 APP， 要不然的话可能看完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就会饥肠辘辘。那我们今天目的地是日本，而我们的嘉宾呢就在我的身边，欢迎一下达人小哥。 大家好。 你看你果然忘了给自己开话筒。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忘了开话筒。 对，今天小柯带着我一起去到日本，因为他对于这个目的地很熟悉，尤其他的旅行当中一定不能够或缺的主题就是吃。 对， 从他的身材应该可以看出来。 好吧， 所以今天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吃的，是不是？ 对呀、去日本因为我觉得全各地全球各地来说都是有它的特别多的美食的。 嗯哼。 那但是呢就是日本的美食是尤其多的。 啊，日本的美食尤其多。你是因为看了那个孤独的美食家所以。 没有，那个准备最近看看。 准备最近看。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日本的美食呢有两块的好处，就第一个是日本人他这个。它的这个食材特别新鲜， 嗯， 所以他们呢，他们的任何的一个美食，他都会去强调，首先我的食材是要 新鲜 、 嗯， 然后每一家的他都会说他的食材的来历啊和不同， 嗯， 然后第二块呢，就是日本的美食呢，它讲究它的。这个手工艺，就是有匠人精神。 嗯， 所以呢，不是说了吗？就是在京都，有个笑话，说那个说两家店互相的竞争， 嗯、 然后呢，跟客人说那家店。其实日本人很谦虚的说啊，我们两家店都很不错。 嗯哼。 然后呢，过一会儿呢，绷不住了，啊，跟客人说，其实吧，他们家那家店换了个人，中间换了个主人。 嗯哼。 然后呢，后来一问，哦，那哪年换的主人呢？大概200年前，所以就是 所以他们很讲究传承这个事 情，对，很讲究传承，就是任何的这个，你看寿司之神啊，还有他们的 天妇罗 啊，就这些人，他们特别讲究一些，他们的手艺已经上升到道这一个层面， 嗯， 所以日本呢，一般的美食它。好吃不光是食材好，而且他把手艺上升到道，这个 是有精神在里面的。好，到底我们今天会跟随小柯去吃到哪些岛国美食呢？我们稍后在百分百 party 的奇妙的旅行趴当中一一来跟各位这个揭晓答案哈。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的节目内容，女神麻辣烫，看看在旅行方面都有哪些资讯值得我们关注。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以及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第一个环节的女神麻辣烫，我们先来关注到的资讯。可能很多人会在假日的时候选择去海边旅行，海边旅行的第一要务可能在选择住宿的方面，很多人会想说我一定要住海景房。小柯，你去过大堡礁吗？ 大堡礁没去过。 澳大利亚你还没有去过是不是？ 啊，澳大利亚去过， 嗯，但没有去过大堡礁。 对，去的是黄金海岸。 啊，黄金海岸。嗯，那我们说的就是黄金海岸。 嗯， 黄金海岸呢最近和一个， 我先插一句，在那儿我看过一次有生以来最晚最漂亮的那个落日 晚霞啊， 天全红了，特别漂亮。 黄金海岸大堡礁的落这个落日确实是举世瞩目的。 黄金海岸大堡礁两个地方， 我知道，就这两个地方嘛。 嗯，对。 你居然质疑我的地理。 但而且那个是这样的，这个 黄金海岸里边让我印象最深的、我觉得是搞不清楚到底哪家 UGG 是真的了。 啊，你的意思是说在澳大利亚就是 UGG 这个牌子就是应该正确读法叫 UGG。 嗯，对。 对，就是全部满大街都是， 满大街都是，有各种品牌都挂着 UGG。 是因为中国人只认这个牌子吧？但其实澳大利亚本土有很多自己的 不是，它因为 UGG 是它那个，它是澳大利亚羊绒协会的一个认证。 哦、 啊，所以呢，其实我当然了，我也现在有点晕了，就是说，一般大家买到的那个 UGG， 它是旁边还有一个小小角标 ，Australia、 那个、 写的是， 对对对，但是那个组合的 logo 才是把 UGG 做大的那家那个 UGG、哦。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呢，他也有很多品牌都用 UGG 的这个 logo，、 这个、logo， 因为这个是一个、就 UGG 这三个字是代表协会， 协会， 所以呢，没人不能反对你是，但是它不同的有不同的小角。 所以去到澳大利亚可能你也会遇到同样的一个困扰 啊，就一条街都是 全都是 UGG、哈。我们今天要说的是黄金海岸上的住宿，海景房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你能够尝试用沙子去覆盖的旅馆吗？最近在黄金海岸呢，他们和这个一个旅游的预订平台，包括黄金海岸的旅游局就一起合作推出了这个沙子酒店。 哦， 这个沙子酒店很有意思，2米高，然后出自一个沙雕艺术家叫丹尼斯马苏德之手，他带领他的特殊建筑团队用了24吨当地的沙子就地取材嘛，耗时3个星期，在库拉瓦海滩上建成了这样一家旅馆。旅馆里面的空间不是太大，只有一个双人间。然后还有一个是放得下8张床的宿舍，就像青年旅馆一样，还有一个公共酒吧，包括一个休闲区和一个排球场。8人间的价格呢还算是比较亲民的，一个床位7.5澳元，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40块钱。 哦，那还是 40块钱一晚一个床位，但那个是8人间。 哦、 还包括食物和饮料。但是如果你没有抢到床位也没有关系，在开放期间呢，所有顾客都可以在沙子旅馆的公共休闲区域去参观和活动，而且会有一些 live show 啊、乐队啊、烟花呀、沙滩排球啊、冲浪课啊，这样一些安排。 哦， 你如果有机会会愿意去尝试这样的一种住宿方式吗？ 好像不太愿意。 为什么？你是怕沙子塌了吗？ 就是这个出去住还是要住舒服一点。 你怎么知道住的不舒服？ 对，我觉得 但是应该每个小孩子，就是每个人在童年时期，如果去到海滩的话，应该都有那种经历，是把自己埋起来那种经历。 有。 你玩过那种游戏吧？ 你玩过，在南戴河听那会儿，大家最喜欢去南戴河埋沙子。 沙子对于小孩来说应该是有无限的魅力的。这是我们今天奉送给大家的第一条女神麻辣烫的资讯。接下来关注的是某一个知名的旅行网站根据百万旅行者的投票呢，评出了全球最佳博物馆。各位可以来听听看，以下我们提到的这些被评选出来的全球最佳博物馆，你都去过哪些？首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连续3次荣获冠军，这个你去过？ 在纽约。 啊哈，对，这个不用多介�绍了嘛，1872年开放的，收藏300万件展品。接下来排名第二的是不是美国新奥尔良的国家二战博物馆？ 啊，这好像也去过， 是不是？这个很意外，因为这个博物馆其实很小众，不像大英博物馆啊、大都会这样的。 它大概就是，有一些飞机，但是好像展品并没有那么丰富的感觉。 那个博物馆我也去过，我觉得展品很丰富，而且它布展的逻辑非常的独特。 对，反正它是按着打仗这个战争线嘛来走的，而且是分8个馆嘛。然后呢，不同的馆在讲不同的主题。不过还值得看。 对，新奥尔良的那个二战的博物馆其实是很值得看的，这是排名第二的，全世界的最佳博物馆。之后是法国巴黎的奥赛博物馆。 那没去过，我只去过卢浮宫。 对，接下来第四名的是美国芝加哥的艺术博物馆。 芝加哥啊，芝加哥的艺术博物馆我去过，它在那个一个在芝加哥大学旁边。 接下来是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国立艾尔米塔奇博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国立艾尔米塔奇博物馆。 专业知识要训练啊。 你去过这个吗？ 没有，俄罗斯去过，但是没去过博物馆。 对，其实我发现这个榜单里面的博物馆，除了冠军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比较大众的以外，其他像卢浮宫什么都没有在这个榜单当中，都属于比较小众的博物馆入选了。接下来还有美国纽约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 这没去过。 还有墨西哥城的国立人类学博物馆， 墨西哥没去过。 还有希腊雅典的卫城博物馆。 去雅典飞过，但是没去雅典， 只是作为一个中转，是不是？还有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嗯， 英国的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这我去过 啊？是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 啊，维多利亚与艾伯特这个博物馆，首先这个名字你知道吗？维多利亚与艾伯特， 不知道。 其实呢，先给这就给大家讲讲历史知识了。 好好好好， 就是维多利亚，大家都知道最英国最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 嗯， 艾伯特是谁呢？是维多利亚的老公、 CP 组合。 对对对，艾伯特呢是，所以英国有很多英国最著名的皇家音乐堂就是艾伯特音乐厅嘛。 嗯， 就是所以呢，而且呢，你猜那个海德公园那边一个雕塑 塑像 。那就是艾伯特， 嗯， 所以呢，维多利亚很喜欢她的老公，然后呢，后来她老公去世了以后呢，她就盖了很一系列的这个博物馆， 艾伯特系列 ， 嗯， 同时呢，要求呢，全英国人要为她的老公进行守丧， 嗯， 所以呢，这会儿呢，就是英国所有的彩色的东西都要 变成黑色了， 都要变成黑色， 嗯， 因为十年过后了，大家已经习惯了黑色了， 嗯， 所以你会发现英国人很喜欢穿黑色礼服啊， 嗯， 所有的这个铁的那栅栏都是黑色的， 对对对，就大桥上面的那个栅栏， 黑色， 嗯， 路灯是黑色， 对对对， 所以呢，就首先这俩名字 是维多利亚时代 出现的，对对 对， 然后艾伯特博物馆呢，实际上是在那个英国。在切尔西区附近，然后呢有一个博物馆，我去过一回，还是十几年前，反正那里边呢就是有很多的比较著名的艺术，而且呢他们其实古希腊的艺术比较多，一些雕塑啊， 嗯， 尤其雕塑是比较多的，印象比较深刻。 嗯，所以大家去到一些就是像巴黎啊、伦敦啊、包括纽约这样的一些地方，除了去看一些咱们刚刚讲到那些什么大都会呀、卢浮宫啊、大英博物馆啊，因为这些博物馆，那首先人满为患，这是肯定的。不管什么时候，几乎人都不会太少。你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城市当中其他的一些相对主题性的，或者是小众一些的博物馆。 对， 可能会让你有所收获。 尤其英国吧，我觉得英国特别值得去的俩博物馆，就是它的那个自然博物馆和机械工业博物馆。 嗯， 我觉得这两个，尤其带孩子，特别特别值得去，因为那里边的东西是比较丰富的。 自然博物馆和机械博物馆。 对对对，最近比较想去的博物馆就是加拿大的国家艺术博物馆，去看看祖达圣墓去。 啊，好，这是今天的第二条女生麻辣烫的资讯。接下来的这条呢，也是来自英国的公布，但是讲的并不是英国的事情。英国的邮局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说日本东京成为了英国人最便宜的长途旅游目的地，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是最贵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调查的方式哈。这项名为《长途旅游报告》的年度调查是基于十项费用，包括一杯咖啡，这是英国人必须的，一杯饮料，一罐可乐，一杯葡萄酒，一杯鸡尾酒，一条巧克力，一瓶水，防晒霜，驱蚊水和一顿双人正餐。通过这个十项的调查，在全世界各地各个旅游目的地来做出调查，看看英国人知道哪个地方花费是最便宜的，而哪个地方花费又是最贵的。东京呢，是以十项总费用48.9英镑，折合人民币大概是435.1块，在30个旅游目的地当中名列第一，就是最便宜的一个目的地。 日本不需要驱蚊霜吧，那么干净的地方。 但是他们都会买这些东西，但是你看这里面包括水啊、饮料啊，包括驱蚊霜、防晒霜这种东西，都是药妆店里面很便宜可以买到的。对，成本就是很低。 对，前两天我看了一什么一个微博，上面写各个国家人必带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呢， 旅行的时候必带的吗？ 旅行必带的 东西。什么呀？ 反正我就记着，这个意大利人是好像是必带的，是要带咖啡的。 嗯， 但你知道中国人必带， 对，意大利的咖啡确实是 中国人 泡面啊。 对啊，中国人是泡面。 对，但是这个现象会越来越去好转，不会说以后一直十多年以后、20多年以后，中国人出行还会带泡面，这个我不相信。 反正我看周边有很多人还是要带泡面的， 会有好转的。 那反正我是不带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吧，在英国人眼中前几位的便宜的旅行目的地都有哪些哈？我们刚刚说了，第一名是东京，东京之后依次是南非的开普敦，然后是肯尼亚的蒙巴萨，还有斯里兰卡科伦坡、越南的河内、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哥斯达黎加的塔马林多、美国的奥兰多、马来西亚槟榔屿和多米尼加的彭塔卡纳。 这是他们的一个榜单，这是对于英国人来说的、 嗯、 其实参考性就是不是特别的大，因为他们所调查的这个十项的费用可能不见得是每一个国家的人去到其他的旅行目的地一定要去购买的东西。 对，而且我了解英国人他们的旅行跟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亚洲人很喜欢，反正我觉得我就是亚洲人，很喜欢去那种城市啊， 嗯哼， 啊有吃有喝购物啊， 热闹的地方， 对，热闹的地方。你看日本人也一样，日本人到英国他也很在伦敦也购物、啊 嗯， 就是说这个不光是中国人的专利了。 嗯、 但是欧美的国家人特别喜欢， 他们就是找一片海岛待着， 对， 晒太阳， 喜欢在晒太阳。 对、嗯，所以在他们那边说你最近黑了，现在就是有国人开玩笑说这种黑叫富贵黑，因为在欧美人看来，就皮肤黑就是我能够有钱去度假。 我十五年前在英国，他那个就是那个 SPA 店最火的就是晒、 嗯、美黑项目， 对对，美黑项目，当时不理解说。怎么中国人都在美白，这个老外在美黑？但是我觉得外国人黑也挺难的，他们 当时还是红， 对，它是红，它不是黑，不、 嗯、 像咱们亚洲人一晒就能黑。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女神麻辣烫的资讯部分。接下来一大波岛国美食就要来袭了，各位做好准备了吗？如果你还没有打开视频直播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要开始啦！我们今天就跟随着照片，因为小偷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图片，都是在日本各地的吃吃吃。有些东西呢，大概能看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些图片呢，光看图只觉得很好吃，很想吃。但是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故事，就要听你来给我们一一介绍一下，好不好、 嗯？ 我们就跟随图片的节奏来吧。嗯，好，第一张。哎，稍等一下。 哦，果然。 因为我们今天的图片呢数量有点多，所以呢可能一下子点开以后就让我们的这个系统有一点崩溃。这样吧，我们先把第一站定在，如果你觉得去日本然后同样的目的也是去吃的话，你觉得哪一站是必须要去的？ 哦，我觉得必须要去的实际上是京都和大阪。 京都和大阪？ 对，那边 是 那个，因为京都大阪是很多老店的周边 啊，就是你刚刚说的200多年前曾经异国主、 哎、对对对， 他们家就不是那么的优秀的， 对对对， 那个地方。 但是其实呢、嗯、我觉得像东京呢周边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美食特别多。 东京，对啊，应该是所有游人去日本必须要去的， 对的，比较方便。然后呢东京呢是因为处那个东京购物吧会更多一些吧、 嗯、 而且一些潮店啊都在东京嘛， 嗯， 所以呢就是东京相对来说这个可能就是吃喝购物比较均衡一点， 嗯 啊，所以呢就是主要说东京。 好吧，今天主要说东京 沿线嘛， 嗯，像横滨 啊， 镰仓啊， 对，就这些地方我觉得都是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一些。 但所以你建议如果大家去走东京及其沿线这一带的话，住宿怎么选择？住在东京还是住在它的周边城市？ 横滨啊， 住横滨。 因为横滨 羽田机场离横滨很近，对吧？ 对，成田机场其实离东京比较远，所以大家应该飞羽田，不要飞成田。因为成田呢说白了来回的路上就要多花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 我买机票的时候、 嗯、 买飞到羽田机场的、 嗯、 然后从羽田去横滨非常近，是吗？ 很近，大概羽田过横滨可能不要半个小时，20分钟就到了。 嗯比去东京城里还要近。 对对对，然后你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想进城的话，大概半个多小时的新干线啊什么就可以进去。 好， 所以其实关键是横滨的它的这个比东京来说就是住宿的价格要便宜很多， 而且房间面积是不是也会大很多？ 对，就像什么皇家花园酒店啊那些面积就会大很多。而且 因为东京的酒店很多人都反映说哇太小了，很挤，大概也就是15平米吧。 对，因为东京比如说住在新宿附近吧，然后呢其实住新宿附近什么像什么京王子酒店、 嗯、 那些，其实你要走的它那个地铁站那边也算比较大，但你走过去也要15分钟、 嗯、 你不如住在这个横滨这块直接坐 地铁啊过去半个小时其实也差不多。 好， 但是价格要便宜很多，至少便宜40%。 小 tip 就是在羽田降落，然后呢把你的住宿安排在横滨，这样你每天其实就跟上下班一样，坐个地铁。 在对于北京人来说，一个小时往返我觉得大家好像 是可以接受的， 不是很难受。 好，我们来看看美食的图片哈，看看这回有没有什么问题。打开这张是一碗拉面吗？ 这个是，对，这是在驻地市场，驻地市场有 东京那个驻地市场吗？ 对，东京的驻地市场其实是一个就是美食比较云集的地方。 嗯， 就是其实首先啊，东京会有一堆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的酒店，这块呢、就是密集程度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就不说那个了。那个网上一搜， 你说米其林一星、二星、三星是吧？ 啊、对、那个大家一搜呢，反正那十几家店大家也都知道。反正就提醒大家，就是预定吧，大概给要一个月以上， 提前好几个月预约。 就是、越火的店可能都要超过两个月。 比如寿司之神、天妇罗之神、你没有个三个月可能也订不上。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长了，而且，说实话。米其林的餐厅呢，原来在其他地方也吃过，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大家，就是吃完了，当然也不是难吃，就 因为你的预期值可能有点太高。 对对，就是你有时候没有感觉到惊艳的感觉。 嗯， 因为这里边来说，就像有一些比较好的，像寿司之神啊什么的，其实他们更主要的是卖道，就是我说了嘛，就是日本 精神， 就是他的精神更重要。 嗯， 所以呢，其实他这个故事可能在里边占的成分比较大。 所以你今天大家这些都是类似于路边摊的这种感觉， 对对，脏馆 小店，小店， 对，小店。嗯，然后呢，这个我觉得是真正的民间美食吧，而且不贵。就是你会发现 好 多人， 好吃不贵， 排俩小时为等一个地儿吃饭，我觉得这个一定，这个饭馆是有它的秘诀的。 所以刚刚我们第一张图片看到的这个拉面就是来自于东京的驻地市场。 对， 这驻地市场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们当地那个 自由市场。 对，自由市场菜市场。 对，一般驻地市场呢就特别适合，比如说你住在银座， 对， 大概走过去15分钟，然后呢，大家呢早点都可以在驻地市场去解决。 你发现驻地市场有很多他们本地人上班族拎着那个公文包，然后排队等一碗拉面，吃完也没有座位，就在街边，然后一张桌子支棱着，高桌子站那儿吃，吃完以后自己把那个餐具收拾完， 有点像老北京在旁边停一三轮吃那个我小的时候吃那炒肝包的一样。 嗯， 啊，就那种感觉，你站着。 对，刚刚的那家拉面店其实是在驻地市场的沿街的一个店面。 对对对，那家 店面长这样 啊。对对对，这不是这是、 哦、这是牛肉饭， 对 吧？ 对，牛肉饭的店。然后再往前一点。 稍等啊，我看一下。总之就是碗拉面嘛，这是豚骨拉面是不是？ 对对对。 嗯， 他们家这个拉面是比较就清淡的那种口味的。确实呢，比较香，就是这个豚骨嘛，就是豚肉。然后底下厚的那刚才那个这个牛肉饭， 这是牛肉饭， 哎， 对吧？ 对对，这家店有点意思。这家店是他那个就号称是吉野家的原店。 其实吉野家确实是日本的品牌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所以这块呢，就是很多人 这是那个牛肉饭， 哎，就是这个， 就是牛肉肥牛配洋葱拌米饭。 对，就是吉野家的原店，所以这两家店是在驻地市场，相对比较有名的两家店， 沿街的两个店面，就是你过去一看，沿街全是人在排队。就是这两家，你凑过去一看啊，一家是卖牛肉饭的，一家是卖拉面的， 对， 那就对了。 对，然后呢，里头呢，就驻地市场里头呢，都是卖海鲜的，就是他那里边有几家比较有名的专门吃寿司的店，因为 基本上也有卖菜的嘛。 哎，对对对， 卖菜卖生鲜的地方。 对，因为驻地市场它是凌晨3点左右就开始，就是它周边实际上是。不是卖菜，是卖海鲜。 哦，对，他凌晨的时候会有一个拍卖金枪鱼的这样的一个大会，像是 对对对， 每天的凌晨 那个三文鱼 啊，三文鱼 大会，就是每天3点就起来，大概到5点左右，就有点像 那是渔民刚刚捕完的， 对对，有点像北京新发地一样，就是4-5点以后这个货就都发完了，然后呢，紧接着呢，在那里边呢，就是很多的店吧，就是后头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在驻地市场比较有名的海胆饭。 这样海胆饭的图片我们先稍微卖个关子，因为我们上半段节目差不多就要结束了，下半段节目当中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看今天小柯为各位带来的日本的一大波美食，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4:32，女神百分百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82 AM927的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袁一。今天星期二的奇妙的旅行趴，我们在路上，袁一也邀请到了达人小柯，和我们一起呢去到的是日本。今天主要说的是东京及其周边城市的一些好吃的，而这个好吃的呢，刚才小柯也说了，我们不去挑什么米其林一星、二星、三星，因为这些大家网上都能搜到，咱们去那些可能不太容易搜到攻略的那些真正好吃的。小店， 对，就是小店，我觉着见真功。 好的，我们刚刚讲到驻地市场，推荐了拉面， 对， 推荐了牛肉饭。接下来你讲到那个海胆饭，就是那个，就是咱们在国内的日料店其实也能点到， 现在也能点到， 就是生鱼片拌在那个米饭上面。 就是日本有一个海胆饭，因为我这照片没拍全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 就是这个，哎，对， 这是实景的，就是各种生鱼片都 有。 有 一种是纯海胆饭， 也有纯鱼子的。 对，然后这纯海胆，然后带上一部分的鱼子，然后他这个饭呢，吃的时候呢，一定要吃到最后的时候，你叫服务员，他会给你一个海鲜清汤，然后把那个底儿去再冲上汤，然后就变成跟那个粥似的，就是，然后呢再吃。 就是其实这个饭吧，这种什锦的生鱼片啊，拌起来还好，你要是纯海胆的，拌完以后吧，那个卖相吧。也就是你自己吃，你要是 很香啊， 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还不会吃你这碗里的饭，但是真的是非常好吃，拌上酱油和瓦萨比，然后刚刚小柯说了剩三分之一吧， 对， 让服务员给你端上一碗汤，把那个汤倒到那个米饭里面，然后和成一个像粥泡饭那样的东西， 对， 所以它等于是一碗饭可以有好几种吃法。 对，它这个是因为海胆口味比较重嘛，冲上一些汤呢，你再吃呢，就会吃到一些鲜的那种比较清淡。 这碗饭大概卖多少钱？ 啊，我忘了，应该大概2000到3000日元吧， 也就是100多块钱人民币。 对，大概就是，日本其实真的，你要吃一些常规的拉面啊，或者一些的这个刚才像吃的，大概都是在1500到2000日元左右一碗。 对， 所以其实本身刚才英国人说这个日本一个双人套餐，就是你看吃什么了。其实日本吃的确实不贵，包括米其林餐厅，大概比较贵的也就是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1500左右，大概就能吃到单人的这个费用。但是你看，真的米其林餐厅，我觉得有些餐厅它比较能值得的是一些食材吧，比如说日本的一些坐席料理什么的，它 会席料理 啊什么的，这些，有一些和牛啊什么的，这个哎，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那我们来看看会席料理呗，你的会席料理是在哪吃到的？ 香根， 箱根就是泡温泉那个小镇。 对，就是箱根呢，就是在那个富士山下嘛，就是那块呢，其实比较适合的就是大家住一晚上。 嗯， 住一晚上呢，在那块呢有这个，当然日本也有这一日往返。我觉得箱根其实一日往返，你就忽略了很多在箱根待的 精华之处。 精华之处就是箱根最好的，实际上是它周边的这种温泉的日式会所， 嗯， 就是日式的这种旅店。 对 啊，日式旅店呢，一般呢，它都是定时，它会给你提供一个晚上的这种会席料理，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日式早餐， 嗯 啊，然后呢，而且呢，你可以在那里边住一晚上， 泡私汤， 哎，泡私汤，其实还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呢，大家一定要住日式酒店的话，最好第二天早晨就是下午三四点吧，就要赶紧入住， 嗯， 因为他们五点左右就会开始给你准备，开餐， 晚上的会席， 晚上的会席。因为会席料理的时间吃起来时间是比较长的，大概要吃到两个多小时。 嗯， 因为 它有点像法式的那种三道式，一道一道吃完一个给你端下去，再上新的一盘。 对对对对，大概能有个六七道。那所以呢，你会想想想这个时间是很长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你推荐的箱根的住宿哈， 嗯， 这种像客栈一样的存在，其实很温馨，就是那种在日剧里面看到的日本本土人。现在的日本的东京人还住不到这样的房子，一般， 嗯， 还得是日本的，就是郊区的城，就镇子里面的人可以住到这种。 其实日式的这种日式酒店还是费用挺高的。 对，一晚上大概多少钱？ 大概一个人需要给有合人民币5000到6000吧。大概这个费用， 但是它因为里面含两顿饭嘛， 对，含两顿饭，所以其实还是不错。但是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这是比较传统的日本的文化， 可以感受一下。 你在这里边才能真正的感受到日本人的这个，就是这个对传统文化里边的这种保护。 嗯，我们刚刚看到了住宿，就是床铺的这个，它这个床铺是等于它会给你铺好是吗？到睡觉的时候， 就是 它来给你铺。 它是每间房有一个专属的阿姨。这个阿姨呢，就负责帮你上饭呀、啊、叠床啊，啊，就是全套的这个 服务 、 嗯， 所以其实就有点相当于个管家的一样。 嗯， 而且一般的箱根的这种日式酒店，它都会在这种比较好的这种就是环境比较好的山上啊、来搭建一个一个日本的小木屋。 嗯 啊，所以其实里头确实是很干净，大家就进去你会发现，日本人对于很多事情的这种。所谓的 精益求精， 精益求精，包括榻榻米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嗯，啊，它周边的一些摆设啊、摆件都是值得看的，而且很多它，包括待会可以看到这个会席料理所上的这个， 快，我们快来看一看， 餐具也是特别好的，都是就是大器具吧， 嗯， 啊，这些都是比较精致的。 来，会席料理现在开始上餐了啊，我也不知道说音对不对啊，总之就这些吧。嗯， 对，这刚开始的一些的小菜的拼盘， 嗯哼。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哈， 嗯， 这其实也是其中的一道， 这 是最后甜品了， 最后的甜点， 对对对， 对，嗯， 这是和牛吧？ 对，这个是和牛， 啊， 这是 它是现给你去烤的是吗？ 对，铁板来煎的， 嗯， 包括松茸，大家可以看到， 嗯哼， 嗯，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道， 对， 我们再来看看啊，嗯，会席料理应该不止那么好，这个， 对，这个是，这是早餐了。 这已经是早餐了， 对对对， 也分不清哪些是晚上吃，哪些是早上吃的 啊。其实日式早餐，大家也就是跟晚餐相比，其实是稍微的， 清淡一些， 清淡一点，就没有烤肉啊这些，但是大概的一些的。 这张图应该算是一个全图， 嗯， 就是其中一道上齐了以后的两人份嘛， 嗯， 你看这是两人份，嗯， 而且大家要知道就是这种会席料理，包括日本的一些料理，它很讲究摆盘的， 对， 就是这些摆放的有的时候呢，其实上次我们坐在那时候会把这个坐乱，然后那个阿姨来了以后，她会帮你把你的这个坐垫 盘子重新 要摆好啊，就是他们很注重这些的。 我们来看看房间的摆设， 嗯， 这就是吃会席料理的那个客厅，等于是， 嗯， 哎，我看到一个小细节，图片的左下角还有一个小朋友坐的椅子， 嗯，对， 他其实是很愿意接待这种家庭的， 对，就是其实小朋友很好，就是在这里边就可以爬嘛， 啊，到处爬， 那种一岁之前的， 嗯， 很干净，在哪儿都可以爬，没问题， 嗯，这也是其中一道吧， 对对对， 嗯，这是汤。 嗯 嗯，所以这个会席料理 价格并不是很便宜，整个包含一晚的住宿，你觉得是能吃饱并且能吃好的吗？ 嗯，是这样的，刚开始上第一道菜的时候吃完了以后就心里打鼓了， 嗯， 这个肯定是吃不饱了， 完全感觉像是塞牙缝。 结果后来发现呢，其实第一道当然吃不饱了，你吃一半饱，因为只是一道，第二道第三道一直上六道之后，你会发现你完全可以吃得饱，而且嗯，他那个最后他的日本的那个米饭是挺好吃的 啊， 而他真的是拿那个铁锅煮的，就是他会把一锅搁在你的旁边，所以你要是正常人的饭量的话，你说你还吃不饱，你能把那锅米饭吃了肯定能饱，而且呢确实那个米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 嗯，哎，我看到了，这是不是也是会席料理里面的其中一个 啊？对，这是那个日本的那个碗，就是日本 青葵 和 其实就是芥末， 然后它可以在这去研磨 啊， 所以大家去日本可以买个那个研磨的那个这个 板子小板子， 然后回来在新源里那儿去买个青葵， 买青葵， 然后这样去做那个日本的芥末。 这样的青葵其实跟咱们在某一些日料店、国内的日料店吃到那种所谓的芥末，就是那种塑料管里面跟牙膏 一样 的，那种会特别特别冲，但是青葵就很清甜， 对，比较清甜，而且是你吃一道时候现研磨，然后研磨完了再搁上去， 对，不会特别冲。 包括日本的那个这个吃日料，一定是把芥末放在这个生物上，然后再去 蘸酱油，而不是把芥末调到酱油里面调匀了， 对对对， 再去蘸。 对，其实后来到日本才发现，就日本人很注重干净，连吃饭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这样会很干净吃起来。 嗯、对、嗯，好，接下来我看到这个图片里面有一张这个图，这是什么吃的？ 这个是文字烧。 文字烧就是那个，就是中文字那个文字吗？ 对对，因为它来源就是说，一般的那个小孩在家里头，他会在这个，因为它有点像铁板，然后在那儿去拿一些就类似于圆白菜和一些这个比较稀的一些这个就是面粉，然后呢和，然后在这边来炒， 但 它又不会炒得特别干，就有点炒得比较糊状的这种食。 哎，他上菜的时候，等于就是你面前有一个大铁板，然后 我应该有一张照片， 就这个、 哎、 一个大碗， 哎，对， 里面各种菜的配料，这应该是章鱼须， 对， 然后虾仁儿， 圆白菜 啊，姜丝儿， 也有牛肉， 看你点什么配料了。 对对对，然后在这里边呢，因为它是有的时候，因为它是糊状嘛，就是 它碗底其实有那个就是淀粉液，是吧？ 对。然后呢小孩呢他就会那个就是大人呢在日本呢就是大人教小孩认字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去认。 哦、 啊所以 就是在铁板上写字儿、 哎、 然后这个字儿你念出来了、嗯、那这一块就你吃了。 对但不是因为它是糊状的嘛就写完了就可以给它一炒就又没了嘛。 哦、 所以呢就是这 就是在炒的过程当中。 文字烧的来源。 哦、 啊所以呢日本呢在文字烧呢在月岛有一条街。这条街上呢大概有30多家店。就是而且这也是我比较震撼的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呢就是中国人开一条街比如说什么鬼街吧、 嗯、 就是我们肯定是不同的做法 因为这样就、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竞争嘛 对对对、就是日本人呢他把文字烧凑齐了就在 每家都卖文字烧 对对、就虽然有不同但是呢就是区别不大然后但是也会有很多特别基本上最后把这条街都训练成就是全日本最好的文字烧都在这个附近， 嗯 啊，所以呢，就是大家晚上呢，就是文字烧实际上是不是一个正餐，有点像居酒屋夜宵， 所以里面是可以抽烟的 啊，可以 抽烟 喝酒啊，对，就是 很喧闹。 对，很喧闹，就大家 看到日本的另外一面。 对，月岛大家一定要去，就是晚上，你就是10点以后再去， 嗯、 就到那儿你就能体会到，就是特别日本，就是一般很少有中国人目前去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你。 是在东京的一个地铁站吗？ 对，就是在驻地市场再往前一站啊，就是他坐那个去台场的那条地铁站，可以 地铁线， 地铁线下去以后呢。可以大家去打听一下，因为那个文字烧那条街离得很近，但是你刚下去的时候有点懵，那周边因为晚上有点黑，就是一时半会儿你有点分不清东南西北。 但是你到了月岛站以后，那一条街就可以让你尽享这个文字烧。你要是第一顿，你可以留点肚子哈，先吃一份，你可以换一家试试，是不是他们都差不多？ 对对对。因为我这里边刚才看了两张照片是吧？ 嗯，对， 这张好一点的是人家炒的。第二张呢、 哦、 是我自己炒的， 就有点糊了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确实呢，就是刚开始我也是换两家馆子，第一家人家炒的好，就后来学会了啊，文字烧都给是自己来炒，就是你可以看到周边日本人每个人啊做法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实际上就是他只是饭馆只给你配料。 好，这是文字烧。接下来这个感觉也很面熟，炸猪排吧。 啊，对，炸猪排，这是在横滨的一家餐厅。 有什么特别呢？ 这家餐厅呢，就是上过横滨的一个就是电视节目。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是当时在那个日本的 NEC 电台做了4期的一个节目。就采访这个吃猪排店里边的人。然后采访了8个人， 因为这家猪排店是它的营业时间或者什么有什么特别吗？ 没有，结果呢就是来采访这个。 知道了，我知道这家店24小时的这家店是。 对， 所以多晚都会有人来。 对，所以呢那家电视节目呢，就是他做的就不像我们一般的美食节目，就是来介绍这个猪排店有什么。然后当时我也想去试试嘛，就是为什么电视台选了他们家？因为那节目挺好看的，就是那节目他讲每个人在吃猪排都是心境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日本的那个这个一个就是白领啊，他说他每次吃这个猪排的时候是他发工资的那天他会过来，所以这样呢对他来说是一个犒劳。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好像是男女主人公吃完这猪排好像分手吧，反正是 就是分手饭。 对，就是反正呢就是他这个节目拍的挺有意思，就是说把就是同样大家在吃一份猪排，但是每个人的心境是不一样的。所以看到那个呢就是对这个猪排店就比较感兴趣。然后 是好吃的吗？ 还可以，就是但是日本的猪排说白了有一点就是它比较讲究油，就是很油很腻， 因为它是肥瘦相间。 对，一定要一口咬出那个油都快滋出来这种感觉，才是比较 好，就是爆浆大猪排。 对，才是比较好的猪排。但是这个说实话有点腻。 就是看个人能不能适应。 对，然后一般会配上米饭。这样呢吃起来会比较，反正肯定是很管饱的。 好，这个说的几个都是特别地道的日本的美食。接下来这个我看有点面熟，你确定是在日本吃的吗？这个 这个、 麻婆豆腐吧，这是。 对，这是横滨特别有名的，就是横滨有一条叫中华街。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横滨是一个就是所谓中华街，就是咱们在就是 唐人街 的意思。然后在这里边呢，就是日本呢有几道菜是跟，就是等于是， 你是说饿了吗？ 对，没有说的稍微有一点打了个小嗝。这个就是日本啊，有几道菜实际上是由日本当地人和中国的菜品进行了 结合 的。麻婆豆腐就是在横滨比较有名的一道菜。实际上这道菜呢，就是它不会像咱们中国的麻婆豆腐那么辣，那么麻， 但是看上去是浓油赤酱的呀。 对，但是它有点发甜就是它适合于拌米饭。就是日本的，其实日本很多菜都是什么什么就米饭。就是、 因为它米饭煮得好嘛。 对，日本还一个呢，就是日本饺子，就是说大家等下次可以大家去 饺子也拌米饭吗？ 饺子不拌米饭，就日本的饺子是经过改良的，就它比较讲究的是有点类似于中国的锅贴，就是一定要底盘是把那个面要粘连起来这种样子所以呢就是在横滨吧有两个就是麻婆豆腐就是说大家有空想吃中餐了可以尝一尝 横滨的中华街的任何一家麻婆豆腐都是值得推荐的哈。好，接下来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鳗鱼饭，对吧？ 对， 日本在本土烧鳗鱼跟在国内日料店吃鳗鱼有什么不一样吗？ 日本呢就是鳗鱼饭这件事儿，其实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中国大部分吃的鳗鱼饭的鳗鱼都是像类似于半成品。 半成品的意思是？ 对，就是微波炉加热运进来，任何的， 它不是说从一条活生生的鱼，然后杀，然后去内脏， 然后 清洗烤， 然后去烤， 不是这样的。 没有，就是其实我这个特别有说法，就是说，因为到中国目前为止，就北京你吃的所有的料理店的鳗鱼都是 半成品， 都是半成品。所以在日本也很多是半成品。就是这个，因为是如果不是专门的鳗鱼店吃的，基本都是半成品。因为鳗鱼的杀和烤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所以呢，其实呢，在鳗鱼呢，我在日本呢吃了两家店，这家店呢是在东就银座附近一个小巷子里头。那家店你就可以看到真正的就是人去杀完了以后，鳗鱼放在那儿烤，然后烤的时候不停的去浇 刷酱，一层一层往上刷酱。 所以呢，这个首先是在日本的一些专门的鳗鱼店，它吃法跟咱不一样的。第二块呢是鳗鱼呢， 有两种烧法，咱们一般吃的是酱烧的这种，还有一种呢是这种白烧的。 哦，在国内很少能吃到白烧。 白烧的，白烧一定要好的鳗鱼才能白烧，比较新鲜，不光是个头大。在日本呢，在箱根附近有一家鳗鱼店是米其林星级的，号称米其林一星的一家鳗鱼店，他们家最著名的是做这个白烧的小青鳗。 小星鳗， 小星鳗，对，叫小星鳗，这个呢就是还有蓝鳗，这是两种的，就是特别适合清烧的这种鳗鱼，白烧，所以大家可以尝那个白烧的鳗鱼，它会蘸着酱油和芥末来就米饭吃，然后那儿呢，那家店呢还提供特别特殊的鳗鱼干儿。 这是真得现杀才有可能会给大家吃， 就是，对，小鳗鱼干在那里边，就是大家吃起来是很特别的。但是呢，这在箱根的这家鳗鱼店呢，就是排队时间是比较长的，我上次去大概排了一个半小时 啊， 而且特别 不能预约是吗？ 不能，而且特别无聊，就是周边啥也没有，就一小卖部，您在里头买个 周边也没什么可逛的， 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周边就是一高速公路， 就是生排队， 就是生排队啊，所以呢，但是很多人乐此不疲在那儿去排，就是日本的真正的好的料理店排队是特别常见的一件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在日本你吃到一家店没有排队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心里有点打鼓， 到底吃的是不是好吃的店， 是不是真的好吃的店所以真的好吃的日本店没有半个小时以上排队一般都很难， 哎呀真的是说饿了，就说了半个多小时。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个豆腐的照片， 豆腐我来找一下啊，这豆腐刚才说过麻婆豆腐了，这个豆腐有什么特别的吗？这个 哎，对对对，这也是在箱根的一家超级有人气的一家，就是这个日本的，这叫煮豆腐店，这家店呢，就是它也是周边啥也没有，要生排，但那次大概排了给有，还提前打个电话预约，它反正是最后也排了有， 是这家店吧？ 对对对， 它在一个山涧里面 啊，对，它 环境很好， 对，就在箱根的那个，就是箱根的这旁边，就是环境是不错，然后但是他们家的豆腐还是不错的，就是你吃起来比较， 这你刚刚说那个白馒配米饭对吧？ 这不是 。 这是那个惠西料理里边的 来，我们说说这豆腐啊。 对，就这个豆腐呢，它有两种做法，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比较大一点的，用铁盘煮的所以呢，其实呢，上头是比较嫩的鸡蛋覆盖上去，然后 就裹一层鸡蛋， 对，然后里边有一些汤汁儿，然后呢，你 豆腐里面有汤汁儿， 对，然后拌上米饭去吃，所以呢，这个这家店呢确实特别，可能是排了一个半小时饿了吧，但是呢，确实吃起来是比较香的，在这个 就是天冷的时候，在外面排队，然后又很冷，进去以后滚烫的一碗， 因为这个豆腐好像别处没有，只有在香根特别特有的， 时间差不多到下午的4:53，今天跟随小哥虽然还没有把他提供的照片里面的所有美食都说完，还剩好多，咱们可以下回再接着聊。 对，其实日本是这样的，日本的美食呢分几档，就是最后简单说一下。日本呢一类呢就是吃的大类，就是拉面、鳗鱼，还有像一些这个铁板烧，这个文字烧，这都属于叫铁板烧一类的。然后呢，加上会席料理啊什么的，这都是比较大类的。然后还一个日本的法餐也做得很好。所以去东京呢，会经常比如说石沙豆的店啊，还有 神生堂， 就是他们这家店， 这都是全球唯一的一家。 对对 对，他们这块的提供的，还有日本本身还有一些法餐，都是在比法国还有名的法餐，所以这个都是日本。然后常规的就是吃饭的系列，然后呢，另外呢一系列呢就是日本呢一定要吃它的甜品类的，就是日本人 果子， 对，果子、抹茶类的，巧克力，还有 pancake 在日本也是特别有名的， 真的， 对对，所以在日本呢，就是甜品也一定要，还有咖啡店，日本的咖啡店特别好，所以这系列的就是在表参道那些有很多特别好的咖啡店，大家就可以去。 尝试一下。 其实就光东京这一个城市，大家如果潜下心来，好好的逛上一个星期都不会嫌多。 对，大概每天呢是早饭一顿，午饭一顿，晚饭一顿，再来个夜宵，然后中间插上一些甜点呀，一些有日本很 感觉一天要吃六顿。 对，边走边吃的一些什么三明治啊，这也都是很有名的。龙虾三明治啊，到处都有。 所以还好是在，因为在东京可能走的，尤其在东京哈，走路的机会比较多，所以你一天吃六顿，可能负罪感也不是那么的强。 对，所以在日本，就是日本人为什么吃的都不多呢？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可吃了，不必非得一顿吃饱。 好的，谢谢小柯今天光临我们的女神百分百，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982活力榜，我是袁一，明天见，拜拜。Sweet.